莲花经，现在介绍这个文池之畔，这个第三叫列明总戒。大比丘众有12000人，当然这个12000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名字，太多了，所以此中呢料举20人。这个20人当中，第一位就是阿若乔陈如。乔陈如是印度语，阿若此梵为不生。无若是他的名字，乔陈如是他的姓。乔陈如他的祖先是释佛婆罗门教。佛有两种意义，一个就是照明意，一呢就是烧译，照则难不生，烧则物不生，它是以不生为性的。这个不生这两个字就是无生，不生就是无生。这个无生无生啊，有生就是众生，无生就成佛了。有生就有生死，无生就了生死。所以这个12000人，这个大比丘众，无若乔陈如摆在首位。首位就把我们这个佛教的最主要的最根本的这个道理怎么讲呢，就用人来表示啊，用人来表示啊，啊就我们看着这个乔陈如的这个名字啊，就可以起现行，还有这么一种意思在里边。要用四教来解释这个不生这道理，不生就是无生，不生就无生，这个道理呢是有深有浅。这个文中啊他举了一个譬喻，怎么样生的，什么叫做生，什么叫做不生，他用一个譬喻来解释。这个譬喻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听好。譬喻一个盲人，这个盲呢就是没有眼睛的，这个是譬喻啊，大家注意啊。这个盲人譬喻，譬喻什么呢，譬如无生智，你要能够了生死，就要见这个无生的理啊，理者就是境也，所照之境，照这个无生理用什么境呢，要用无生智来照， 以智照境嘛，啊，从境发智，那你才能够发你这个无生之智，啊。他这个譬喻呢，就是盲譬无生智，就是我们人呐，没这眼睛，有了眼睛，你说是好事不是好事啊？啊，不是好事，这个眼睛啊，坏透了。啊，什么界都是由他造的，嗯，啊，那个镜呢，譬无声镜，一个盲人，眼睛看不到的盲人，这就是无声智镜。这个盲人呢，他手里拿一面镜子，啊，盲人想照镜子。你看这个怎么照的啊，这个镜子呢，譬如无声镜啊，先要把这个道理呢给他领会到，底下呢我这就好讲了。无因十八界十二入啊，这个就是头等有六分，这个六分呢，两手两足一个头，还有一个身份，这六分。这个六分，譬如现在因，有现在的因，那个将来就感现在的果。他这个文中是怎么讲的？现在这个相啊，我们这个每个人。这个舍身从哪来的？从父母所生的。这个父母所生在母胎当中呢，它只有漏分，漏分头两手两足，在这个心有漏分，那是因，没有这个因怎么会有我们现在这个果呢？啊，人人都是父母所生的，啊，那么你这是盲人，眼睛闭起来就是等于盲人一样。要是眼睛打开了，睁开了眼睛，他就能看东西了。开眼取镜，把眼睛打开来了，哎，把一个镜子拿着来，用镜子照自己啊。你看看一个人站在镜子面前，你这个眼睛又不是瞎子，肯定是看得到镜子里这个形象的，嗯，啊，这叫什么东西呢？啊，余故不断绝，因这个舍生相位处，眼耳鼻舌身，啊，这循环造业，所以生死不断。生死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乔山儒，他这个名字叫做五生，嗯，哎，若闭眼如盲。则无所见了，眼睛闭下来了，像个假瞎子一样，就是有个镜子摆在面前，你也看不到什么东西，啊，不所见，什么都见不到，不见六分，那这因就不生了，没有前世投胎的这个因，哪里有今世我们现在这个果呢？这个镜像呢，啊，因既不生，就不见镜像，就是果就不生了，啊，所以，啊，这个比喻，这个盲呢，就是譬如无生智，啊，镜就是无生镜，所以《欧汉经》中讲的，若外有舍，打开眼睛看着呢。什么都看得到，舍是舍尘呐， 并且认为蛇是净的，那个是净即生的，不是不生。若外有受想行识，这识是净，净即生，不是不生。啊，这个舍受想行识的都是净的，都是净的就生了。若外有受，这个无因舍受，这个受因，受是落，或者是苦。我们现在呢，就讲起讲受是落，啊，这个落受嘛，人家是愿意受的，愿意接受的。既然愿意接受这个受是落，那不落就生了，这不是不生啊。啊，若外有想行识舍，舍是落，落即生，非不生。啊，你看看我们这个讲想讲这个修五生道啊，修五生法忍，怎么修法的？都在我们现前的日常生活当中都体现出来。如果你眼睛见就舍，那个舍就生了。啊，那个生呢，生什么东西呢？就生生死的，啊，生死就从这么来的。怪不得人家开了悟的人，他说说我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啊，他不生了，啊，他不生了，若外有想行，想行是我，我即生，非不生。若外有事舍受，受是我，我即生，不是不生。若外有事，事是常，常即生，非不生。若外有舍受想行，行是常，常即生，不是不生。这段文就我们这个要这个舍心，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舍身，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现前这个一念心，它有四种心态，有受想行识。那么众生颠倒，比如舍，舍本来不净，他认为是净的，啊，所以他起染耐，那就生了，他不是不生。这落呢，是一种受，舍受吗？世间人，无论你是苦受也好，乐受也好，在佛法当中，那都是苦的，啊，说是苦是苦苦，乐是坏苦，不苦不乐是行苦，哪里有个乐呢？啊，就忘记为乐，寂为乐，有这个乐的一个享受。那这个受呢就生了，而不是不生啊，有了生了就有生死了。想行谓之我，我们一天到晚这个啊，这个与生俱来的这个我字是念念不离的，那有我，我就生了啊，《金刚经》中讲的无人相无我相啊，哎，你有人相有我相就生了嘛，就生了，那还叫做无生吗？那就不叫无生哦。既然是生了，一有生就有死，那是不客气的啊。有我，怎么我就生了？不是不生，说是世是长的。这是一种常见， 那么就是这个长就生了，不是不生啊。这个舍受想行识，就我们众上所说是常若我净这个四颠倒啊，这个四颠倒生了，这就是受这个生死，受这个生死苦，他就不是不生。他说譬如致敬见面，你这个眼睛打开来了，拿着一个镜子，哦一照不好了，照到了啊，那一照到了，那就是那照这个面孔了，那个面孔就是生了，它不是不生了啊。若外有五音，系是生非不生。我们现在哪个人都不承认有五音呢？都承认有五音呢，这是我们这个业报一切的果报啊，舍受想行识啊，啊，都认为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现实的。嗯，如果这是个现实的，那我的生死怎么了呢？嗯，因为这是一个假的。为什么是假的？菩萨有智慧，他看的这就是假的了。我们众生有烦恼，看的这就是真的。即使真的，那还得了吗？我就是我的，你就是你呀、啊。那我们要分得清清爽爽的，啊，齐合造业。所以这个无眼照见，无问皆空。嗯，无问皆空呢，就是用这个无生智照的。所以阿若娇嗔乳，他这个名字这个五声啊，就是表这个法的，叫我们听到这个人的名字就能够起现行啊。这修观从哪里？从上上到什么地方修啊？啊啊，随心随处都可以起现行。所以说若能知舍非净，乃至是非常，又能知舍无常苦无我不净。你看我们这个从这个舍来讲，舍身呢、啊，啊，你看这个长不长呢？是不长的。苦不苦呢？苦不堪言哦，啊，你们感觉都不苦，我现在就苦了，老了就苦了，什么都苦了，啊。这个身静不静呢？不静的。嗯，如果这个身要是静，天天洗个澡嘛，说是干净的。你死了以后烧的臭不臭啊？啊，烧什么灰都是臭的。说广门寺死了人，嗯，烧那个火化都偷偷摸摸的。烧开那个烟呢，请不得了，人家就不高兴，不敬，哎，他就偏偏就欢喜这个东西。你看世间这个朋友，啊，所以是既然舍受想行处，舍受想行识，啊，认为是常若我净的，啊，这个叫做生，那不叫做不生，啊。如莽至静，不见相生，这叫做不生啊。非是生也，既至不生，既然一切法都不生，嗯，宁复于中即我是舍，即我亦舍。这个众生呢，妄想嫉妒分别，说是这个。我是舍啊，是我亦舍，就是我这个人呢、啊、我这一百多斤就是我，那就是舍，我就是舍。我亦舍呢，这个我跟这个身体啊好像不是一个，那怎么是一个呢？嗯，如果这个身跟个心是一个，那你能离不能离啊？要离的啊，一起果报就是我们终生过去造的这个业，这个业呢，赢得今生受这么个人的果报， 作为一个人，他是有身有心的，这个身心呢是连带的，业力的关系成为一体。说这个身体，这个身体不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我打你一拳你就喊疼，是你的不是你的，说是人要死的，这个身体还在，再打你他就不疼了，是一个是两个呢？就在这一段时间，是你的造业所感的这个身，那是跟你有连带关系的，不要说这个身体打你一拳喊疼的，你那个东西耐耗的，我跟你抢了走的，心里疼的都不得了，你要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这个都是众生的妄计。还有的人呢，记载说我在舍中，是我记这个舍呢，他不是认为这个舍身为舍，这个嫉妒这个虚空大地为之舍，他说我在这个虚空大地当中这个人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舍大我小，舍在我中，起这个种种妄想分别。如是观者，这个现来现因来果皆不生，如盲对镜，像那个没有眼睛的人，对这个镜子什么看不到，看来这个眼睛啊。还是没有好，还没有好。没有眼睛看不到东西，他就不造业了。这叫做观五阴无声。上面说的立法明这个无声的道理，立一切法皆无声。无因十二路十八界观这个五声的道理。比如说是海水深广，也有此难彼难，那个呢还是小水，比如说大海呀，说是蛮大的那个大海虽然大呀，你看看这个我们这个这个世界上五大洋五湖四海都是水蛮大的像我们这个水呢，我们这个世界人家说的三山六水一分田我们这个世界住的这个地方山在十分之三，水占十分之六我们生活这个平原土地只占到十分之一，三山六水一分田，用我们的凡夫眼睛看这个水是蛮大的泛滥成灾，但还是小水什么叫做大海呢？生死大海这个众生的生死那才是大海，那个大海就淹没一切人了。若眼见蛇矣，假如我们这个眼睛看到蛇起贪起嗔单就耐住一来讲，见蛇起耐住贪路贪蛇，这里像讲这个蛇呢，蛇是包括包罗万象的，那么这个地方呢着重呢就是指就是人类社会的男女之耐去贪著去贪乐在这一方面上呢求享乐，喜牲口意业牲口意三业就配合造这个业，这叫什么东西呢？这叫做大海这个大海可是淹没的都是人呐 从无量无量劫来淹没多少人呢、啊？嗯，沉默一切世间天人无修罗，当知眼是大海，那个舌就是波涛、嗯，这个大海不平静啊，啊，大海不平静啊，大海起了波涛。波涛一起，受此耐此舍故，与舍生爱。嗯，这叫做悬浮。这大海里向啊，刮些风的呀，啊，这个水在里向啊，啊，转来转去的。嗯，还不是一样吗？我们想想看，人类社会生活就这么回事了。啊，鱼中岂不善搅？不善搅，嗯，啊，譬如什么东西呢？譬如大海里像的鳄鱼龙，吃人的，那不吃人吧？啊，你看有好多在这海边上游泳啊，被鱼吃的走了，被鱼的叼着走了，吃人的，啊，而且这大海里像还有种种的这个罗刹了、夜叉了，都是吃人的，啊，渡海是南罗刹。啊，起渡害心，嗯，这个谈这个世间相，当然我们不愿意多说啊，大家就是彼此可以心照不宣了。社会上，啊，你看看这个男女，这人类社会嘛，人就是人类，就从这么来的。隐士男女，人生之大欲，都从这么来的，啊。那个男女相亲相爱倒也罢了，啊，百年和好倒也不错的，啊。那么有的时候结合的不如法，这个渡害就有了，嗯，啊，啊，渡害啊，啊，你比如现在离婚的，啊。就因为感情不好，彼此相杀害的多得很呐，嗯，啊，渡害，这是南罗刹，这从这个暴力一方面上讲的，其染爱是女罗刹，我这相亲相的蛮好的，感情蛮好的，这是女罗刹，都吃人的，嗯，都是要吃人的。这就是眼见到舍，就有这种有这么种种的祸患。嗯，像这种文字呢，也是属于喝欲的，啊，呵斥，啊，这欲，啊，是最大的一个祸患。嗯，为那个，那是哪一本书上的？盖问夜海茫茫，难断无如舍欲，趁欢扰扰，一番唯有邪淫。巴山盖世之英雄，作此亡身丧国，袖口锦心之才士，因子拜解斗明，锦系同魁，咸鱼共识宣与共者，就是说的这个道理。身口意是淫寒自末，这叫做这言舍无知而生无明爱。啊，我们下面呢介绍呢十二入十八戒，言舍无知啊，啊，如果你要是瞎子呢，那都蛮好的，什么看不到，他也不起了造业。就是因为你这个眼睛啊是个好眼睛啊，这个好眼睛在我们佛教里讲的并不好啊，啊，啊，眼舍无知，什么叫无知呢？没有觉悟心，嗯，这起无明爱，这个无明爱就是十二入十二，这个十二因缘当中的。啊，头一个无明， 奶既然生了就有形啊，他马上产生形，我想要想个东西想达到目的，他就有行为啊。我把它钞票了，想钞票，怎么去弄呢？这到银行去偷去，行为就有了吧。形生过，这就成了业。这个业一生形成啊，看你是善业则得善报，恶业则得恶报。你成抢银行去，那你被人捉着不也判死刑吗？这就个业啊。举这么个例子，有业就有感果，业为业事所驱使造了业，这个业呢是你自己造的，那么你就自己受，这叫这个如蚕作茧自缚。这个蚕的作茧呢，它就把自己包在里头了。所以我们这个事，就是这么产生的，跟这个业呢结合在一道的，造了业呢，造了业，那么人要死的，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这个业呢，就形成一个中阴身，说是人死了。人死了，我这个人活到有一个五阴，有一个舍心，我投了胎以后也有一个舍心，对吧？我在舍生以后没有投胎以前这段时间是个什么身呢？是中阴身啊，是中阴身。说这个身呢是不断的，心也不断，身也不断的。你就是下到地狱，它有地狱界的那个摧折舍心啊。你看你变个猫，变个猫，变个狗，它也有它的舍心呐，都有的。到了成了佛了，成了佛了也有舍心啊，也有五阴。佛的五阴是究竟五阴，名字是相同的，受用就不一样佛的五阴是脱了烦恼了了生死的五阴降伏已还，九法界的众生都有五阴。那个五阴呢，都不是究竟解脱。世生了，那么就投胎了，在胎中所受的抛胎，这个叫做名舍生。什么叫做名舍呢？在母胎当中舍是有了心呢，心真有名字心带有名字，看不到的，你是心看不到了，看不到，所以但有个名字这叫做但有名舍。手足髻头五包成以名为漏入生在母胎当中，这个五袍，这个五袍呢，就是他那个身体就好像五个那个嫩芽一样长出来这就五袍成以。这么六入六入对于六尘名为畜生，愚尘分别苦乐名为受生，愚尘其然名为耐生，四方持求名为取生，造身口意名为有生迎受未来五阴名为生生。我们现在这个五阴，这是个阴，未来还要感一个五阴，这叫个生生，都是从生而生的这个生生。这个五阴它是个无常法 啊，它必须要随日月迁流，啊，你看看，从小孩子到年轻人，慢慢就老了，就变了，它叫老生。未来阴坏，到了慢慢的，慢慢到最后呢，哦，这个五行要死了，这叫死生。心中内热，名为忧生，啊，人到死的时候的痛苦啊，是发大。哎，发生大患呐、啊，名为悲生啊。有的人在这个医院里害病哦，害病痛苦啊，啊，特别害那个癌病，痛苦的不得了，喊喽，哎，喊的难听的不得了。这么亲眼都看见过的，啊，身心交际这个苦恼生，这叫个十二因缘。这个声音从哪儿来的呢？从无名生的，由生故，说这十二因缘、三世十二因缘连锁反应，都是生，这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直到从无量劫来到现在，不得无生，证不到无生，啊，所以说是常轮苦海。这个叫做三世十二因缘大苦恼生，不是不生啊。今天我们所说的呢，这个无生，啊，那么这个生这么苦患既然这么多，怎么能叫它不生呢？啊，观舍时，就是眼睛观舍的时候，不种苦因，不生苦芽。不漏臭止，不记屈影，啊，这个因就没有了，因就没有，果就不生了，啊，什么叫做苦种呢？念五欲法，啊，五欲法，啊，这叫做苦种，啊，起堂这个。见了舍的时候，起贪心，起嗔恨心，这个叫做苦种。众生必然的，啊，见一切舍，要不起贪心，啊，起于舍起耐，要不起嗔恨心，于舍起慧，这个叫做苦种。苦的种子，我们这受生死苦的种子啊，从哪来的？从这个地方来的。念五欲法是苦芽，有这个因了，他慢慢就起这个起种种的想法啊，这就是苦芽。漏根取于漏尘呢，这叫臭止流出。与漏尘中善乐静起，这叫做趋引啊。若知眼舍无常，苦空无我啊，眼。舍，啊，这是一个能见的眼，一个所见的舍，都是无常的，都是苦的，都是无我的。那么你还起什么嗔恚呢？还要起什么贪？起什么贪欲呢？啊，贪恚不生，念欲不生，取境不生，善乐的行都不生了，这个叫做不生，啊。从一个眼根是这么讲的，耳鼻舌身意都如是，啊，乃至于十八界都如是。乔陈如比丘最初他获得的这个三藏教的不生智，啊，故名无若。他这个名字呢？我这罗乔陈如这个名字呢，是根据他的实地所证得的，名副其实的起这个无，起这个名，起这个名字。那么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个名字呢，都起得蛮好的。名字虽然蛮好，你这个名字不见得说是名实相符呗。你看我们这个无念，他有念没得念呢？ 他名实不相符哎，啊，你看那个还有那个觉悟，哎呀觉悟，那觉悟你觉悟不觉悟呢？那名实不相符。人家古人这些个名字啊，的名词都相符的，啊，所以这个无声，啊，啊，这是要，这是最浅的这个无声的这个道理，嗯，要通教这个，要这个通教无声的，通教是观一切法如幻如化，啊，嗯，譬如幻人拿到一个幻化的镜子。啊，用这个幻化的个身体啊，这个摆在这个镜子面前，观这个幻化之相，这个相怎么生的？它都是幻化的，也不是镜上，也不是六分生，也不是镜与六分合合而生。也不是离开镜与相与六分共生，啊，他是用四句推荐五生，嗯，生无来处，不生也没有去处，这是大概那么就是这么意思啊，你说这个东西怎么讲啊？嗯，这个无生的道理啊，这是我们生死的根本。有了生就受生死，无生就能够了生死。别教的这个无生法呢，跟前两教的意义就宽大了。嗯，镜，譬如法界；眼，譬如能观法界的智慧；青黄赤薄大小长短，譬如持法界。青黄赤变呢，青譬如地有法界，黄乐归法界，赤譬如说这个畜生法界，白人法界，啊，这个人法界啊，小比如藏教法界，大呢通教法界，短是通教法界，长呢就是这个圆教法界，啊，他用这个青黄赤薄小大长短，譬如是十法界，嗯，若于镜中分别无六，若于自立自证，令九因果不生，一因果生，嗯，这个十法界啊。我们愿意生哪一法界呢？还是愿意生地有法界，愿意生乐归法界，不愿意的啊，都愿意生到佛法界。嗯，就是若想自己修正啊，那就是令九法界的因果不生，令佛法界的因果生啊。若欲化他，以令他九法界的因果不生，佛法界的因果生。这是要教啊，这个呢，我们就这个就要给你们撂掉不讲，讲到，你看看那，要是一教起行，次第用息体观至断四住生，令不生。然之后用恒沙伏法断尘沙烦恼，令无知不生；然后用实相的观智断无明，令根本不生。若无四住烦恼，则分断生死不生；若没有无知，那就是尘沙后，那就是方便不生。若无明，则实报不生，生亦不生，不生亦不生，故名不生。啊，这个经中的文字，看起来呢，就这么几个字儿，啊， 什么生啊，亦不生啊，不生亦不生啊，啊，什么叫不生啊？啊，这么多的不生啊，啊，能不能用个譬喻来显示显示这个不生？我们常说的用功的人要放下，这个放下就是一个不生的这么一个过程，对不啦？你放不下，什么都生起来了啊。放下说是一个外道啊，拿着一朵花去供佛，佛叫他放下，佛叫他放下，他就放下，他就把这个花就放下来了，对吧？就放下了嘛。这我拿着花了吗？没放下，放下。他说你扶着还是还要放下。他说我还要放下，放什么东西？那不还有个手，把手放下来。我说还要放下，还要放下，我都放光了，还放什么东西呢？啊，把这东西放了，把这东西放了就无声了。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你要禅堂里下用功，你就用什么功，他首先叫你放下。你要不要求得到啊？你要只要能够放下就行了，就行了，什么都放下了，你这本来面目就现前了。所以我们说的过去心不可得，没有过去心；现在心不可得，没有现在心；未来心不可得，就没有未来心。三心不可得，啊，你的本来面目就现前了。正因为呢，你这个人呢，过去心也有，现在心也有，未来心也有，啊，那我们现在打妄想啊。一天到晚就是有过去心呐，有现在心呐，有未来心呐，啊，我一天到晚明天做什么事，我来年做什么事，将来做什么事，那都是未来心呐，啊，过去的事念念不忘啊，啊，你该我的钱能忘记的吗？忘记不掉的，对吧？我们都一天到晚就在这个三心范围里向打转转，这个三心不可得了。你这个本来面目就真心就现前了，这个叫做不生，不生亦不生，故名为不生。下边呢有那么一个形象啊，比如不生是最圆满的。上来讲这个藏教、通教、别教讲这个五生，就用了一个人的眼睛跟一个镜子来做譬喻的。有眼睛人拿一个镜子照相，一照就照到了，这个相就现前，就看着这个相，这叫个生啊。那么没有眼睛，眼睛是个盲人，拿着个镜子照相，相它不会生的，怎么会生呢？啊，你这个眼睛是盲人吗？这个盲人呢就上来说譬喻的，这叫做无生智啊，以无生智照无生境啊，那你就会证得这个无生之理啊，照得无生之理嘛，就不生了，就不生于三界了，不生于方便了，不生于实报。那么原教讲这个不生呢特别，原教讲这个功能怎么观的法子，观镜团圆也是看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嘛是个圆镜，不是个方的啊，是个圆的。当然作为一个镜子，它有背有面，比如镜的有背有面呢，这个面嘛就能照人呢，背它不能照人的啊。背是暗的， 那个面呢是明的，那个圆人，什么叫圆人呢？啊，根利的人，结法圆融的人，圆融呢，就是大道法的实际，大道法的根本，你才能够圆融，不然的话，处处住，众生就是这么毛病，处处住，观镜团圆，看那个镜子。我也不看你的镜面，也不看你这个镜背，就看你这个镜的这个圆相，啊，这个镜子的圆相，这个圆是没有边际的，圆有边际的吗？大海再大都有此难有彼难了，啊，不要说这圆镜没得边际了，我们的禅堂那个帷幕，禅堂那跑向那个龛子就没得边际，你天天跑，什么时候跑到头的？我们禅堂那个佛龛子天天围着转，你哪一天说跑到头的？没跑到头了，圆的。他拿着这个镜子，也不看这个镜的面，也不看这个镜的背，镜的面。那譬如智明他不看，镜的背呢譬如无明我也不看，无明也不看，这个镜子我也不看，看什么啊，镜子的形象，镜子不竟然有镜子吗？它有镜面有镜背啊，镜面就能照相吗？形象我也不看，都不看了，不看背则非暗，不看面则非明，不取种种形象，不取种种镜像，但观团圆，他就看这个镜子的团圆。镜子的团圆呢，是无际无盼，无始无终。你在禅堂的跑向，什么就是开始啊？那开始了就没有啊？无明无难，无依无依。这个修圆观的也是这个样子，这个几句话说的最好，说最好，好在什么地方呢？他就是说我们这个《法华经》有五重玄义，这个五重玄义里像，有一个名下之体。就是这个体，这个体呢是非因非果，无始无终，无盼无际，也没有实际形象，什么都没有，观这个圆，就看着这个圆，圆者就圆融了，那么这个体究竟是什么体呢？也并不是在这个书本高头，也不是在我嘴巴里面讲，就是你个人当然一念心就是这个样子。你这个心从哪来的？这个心不是无始吗？这不是我说的啊，从于无始以至今生，有什么的始啊？什么的始啊？这是远观啊，那叫无声啊，这个究竟的无声。上来藏教、通教、别教这个无声呢，那还不究竟，不是法华的无声，也不是乔深如的本地无声，乔深如本地无声久矣，所以他这个在这一次释迦牟尼佛成道以来，处处隐小向大，在阿含会上他实现。这个藏教的无声， 到了方等会上呢，他实现通别二教的无生；到了法华会上，恳切开真显实，那就实现就上次我所说的呢，这个究竟无生，但观团圆，用这种形象譬喻我们这个如生的法体，如是我闻这两个字就是标这个法体的。所以这个文中讲的，非背非暗，非面非明，不取种种形容，不取种种镜像，但观团圆，没有边际，也没有始终，也没有明，也没有暗，也没有一，也没有异，这个圆观一耳，不取十法界相，没有善恶，没有邪正，没有大小，一切皆泯。但愿诸法实相，这一切都泯了，泯者是泯灭了。我们讲这个一心三观呢，空观者泯一切法了。那么泯一切法，我这个心怎么圆法的呢？圆什么东西呢？圆诸法实相，圆法性，圆佛法。若舍若相，无非实相。观烦恼业，观烦恼业生，即无生，本无生于不生。原来一切众生，这个众生从哪来的呢？就是从一念，一念不搅，这个一念不搅是最初的那个一念之生，所以说一念不搅生三系，那一念不搅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生死，生死就泛滥了，本来不生的，所以叫做五生。因入界苦，即是法身，非显现故名为法身呐。你说这个法身在什么地方呢？苦身即是法身。障即是法身，苦身就是障，业障。贪慧痴即是般若，非能明故名为般若了。你像我们现在的人呢，叫什么非能明，我们这能明啊。我们是，你这时候人家说我们这个人呢，就是糊里糊涂的，他不高兴。我这个人聪明，聪明就是坏事情，最坏不过如非能明故，名为般若。般若无知，是无所不知。你这个聪明是有知呢，是有所不知的，你不知的东西就多了首先你就知不到自己，性自明了，是为般若。他是要这个本性来讲的。业性系缚戒名邪脱。有人说我这个业障重，三四祖道信大师没有出家的时候，去参拜三祖僧禅大师，他就向三祖就说了，他说啊，善知识慈悲啊，我这个业障重啊，求大师你给我解脱解脱啊。好啊，你把这个什么业障佛什么都那种你拿着来看，我什么都拴到你的，找半天找不到，就跟那个二祖的话找心找不到一样。没有的。要理就是这个样子非断缚得解脱，亦无提何系，亦无能系，故称解脱。解脱即业不生，般若即烦恼不生，法身即苦不生，是为三不生，即一不生， 是一不生即三不生。这个乔陈汝啊，本自不生啊，不是现在才不生的。所以是为了接引路上人，令其归宝所，所以凡凡接引。论乔陈汝的本地，就是住屋子门啊，住屋子门呢、四十二个就是四十二位。本来不生。你看看这个乔陈汝，是什么人呢？乔陈汝论他的本迹，释迦牟尼佛走路的时间，无难是佛的侍者，持三盖灯随佛后。那个大梵天王持三盖灯随乔陈汝后，你看他是什么人呢？那本地都是法身大士，所以说是衣服出世，千佛物质，佛佛行花的，这都是记而欲显本也。底下，底下呢，因为讲这个都讲这个《法华经》啊，这个《法华经》，佛法也有，众生法也有，我们是众生呢，一般都欢喜听众生法，不欢喜听佛法，说到佛法呢，说到佛法就是，说到佛法为什么不欢喜听？因为我不习惯，我玩众生法玩惯了，说到佛法就不习惯，而且蛮吃力，不要说是你们听都吃力，我讲经都吃力，这个佛法呀，佛法要怎么样才能够领会佛法？要心要歇下来，心歇不下来不能入。说我这个讲经是非常勉强，我这个心哪能歇得下来？苦不堪言，一天到肚子尽是烦恼。我一今天上午，从昨天从这下午，我这个心情就一直不高兴，就家里有好多的事情，做的呢不顺心，想看书，眼睛瞪在这眼睛看，这是一个字都看不到，这个心呢，这个心呢，心不入理，所以这个讲经嘛，就是讲的佛法，为了大家呢或多或少的得一点法位，这个才是真实的受用。从这些个佛在世的时候，这些个大无罗汉，无论从他的本也好，从那都是我们的学习的榜样。本来无漏交证如呢，就谈到无生的无生地了，还蛮多的我们不愿意多介绍。下边这是第一段，下边呢，这个一个国家不得二主佛在世的时候呢，只能够一个佛出世，不得说我一个佛同时两个佛行，我们不会得的虽然佛佛道同，佛祖道同，但是它有一个分别，就是有佛有祖。什么叫做佛？什么叫做祖？过去人就有这么几句话他这个大大道兮过量， 通佛心性出度，啊，不与万法为仇，超然明智越祖。你看这个祖师的这个心量啊，智慧啊，有多大？大大道兮过量，啊，是过量之人。这个大道啊，我们达到了就不错了，满分，啊。通佛心系出度，通佛心出度啊，不与万法为仇，超然明智越祖。大家设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莲华示众，百万人天大众举目望错，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坐在那个地方，往常大众到齐了，释迦牟尼佛呢都说法，唯有这一次呢，释迦牟尼佛呢默然不说，啊，不说嘛就不说了。他把这个，这个座前呢有一个大梵天王供养他的一朵莲经优波罗花，就捏在手上，什么样子呢？如果大家看不到，就大电视去看，就那个样子，啊，就这个莲经优波罗花的这个。哎，大家就奇怪啊，那今天说释迦牟尼佛不一样，为什么这个样子了？举目望错，不晓得佛的用意何在。那么多的人呢，佛在世说法就是百万人天大众何止啊，啊，他方世界的这个天龙八部都来聚会，都不能会意，都不能会意呢，都堕在以往当中，啊，要是都能会意了，那就是我们像我们杜山丹了，这个疑情就打破了，当时只有一个人，就是大迦摄。破颜微笑，笑呢，不是像在我们这个笑的哈哈大笑傻笑啊，微笑啊，这个表情上头有这么个表情，表示你这个我就基本上我会到了，偷偷迦摄破颜微笑，如来正法眼藏度得心传，所以佛法谁得的呢？真正的佛法就是大迦摄得到的，啊，所以禅宗是佛法的正统，啊，是佛法的主流，是佛法的根本，就是从这儿来的，这个大迦摄啊，也是个外道，释迦牟尼佛没出世的时候，他也是个外道，都是婆罗门教的。从这个大迦摄的历史上看呢，那也是过去供佛祭僧啊，种了种种的善根，福报大，家里像是财富无量，现在的人没得福报了，现在人有什么福报啊？就是钞票不都是纸的，过去人有钞票有福报都是黄金，啊，你看那个。寂孤独长者买那个七撮太子那个花园，拿黄金铺的，啊，你看他那家里也都是黄金的，都用那个大象一项驮出来，那个摩诃迦摄的家产比他还要大，比当时的国王的财产都还大，大十倍都不止，你看也都是钱了，家富无量。后来他那个出了家以后呢，作为这个婆罗门教一个头头，有500个弟子，后来被佛教化出家的，他出家了以后，他还有两个兄弟，就是这个优洛宾，哦不是的，啊，就他一个人吧，摩诃迦摄，头陀第一，行头陀派，头陀是斗数， 是哆嗦，有十二种头陀，哆嗦十二种过。一个是要处所，这个头陀呢，它是一个要吐，一个是要住处，第二个是要隐士，第三是要衣，就是所住的这个衣啊。论这个斗错，无论若处，就是离溃闹处。原来我们这个门口也写了几个字，无论若处啊，寂静处，离溃闹处，远离放牧处，不受一些外界的这个干扰，就无论若处。基本上呢，我们这个禅堂呢，就做到这一点，啊，无论若处，第二呢是常起事。常起事，从来不自己烧饭吃，都是化饭吃，啊。无奈若处是离溃闹过，这是一个斗数。常起事是离僧中事，即受请过。僧中事呢是跟大家在一块吃，受请呢是受别请，啊。他也不在跟僧在一块儿吃饭，也不受别请，是这个说是这个常起事，就离这个两种过。第三次第起事离简了过，次第起，什么叫次第起呢？哪家哪户的不由选择，说是这个穷家这个富家他不选择，啊。哪家请哪家哪家哪次第起事，只要我起的事够我吃了，哪怕起一家画在第一家画饭我画到了不就罢了，画不到跑第二家，二家跑不到画不到第三家，即使画满了，就是就可不减这，啊。第四呢，受仪式法，仪式法就是过午不食。啊，你多求过了，你像我们现在，吃早饭也要吃，中饭也要吃，晚饭也要吃，除了这个三顿饭以后外呢，那还要弄点点心吃吃。你看看我们这减脂疗的，像吃了多少东西啊？啊，水果了、饼干了，什么东西七果八杂的吃肉，是不是？你多求过，多求是烦恼啊。第五解量是什么？这个解量是不贪。好我也吃这么多，丑也吃这么多，啊，好的就称贪。那个五官当中不是有一关吗？五官若命金玉化呀，一者济供多少量必来处，二呢就是芳心离过贪等为宗。吃饭呢，今天小菜是好多吃点，不好这搞的什么东西啊，那么这个都把我吃还是不高兴啊，就犯这个毛病。解量是离贪未故。第六呢，忠厚不饮谷蜜等浆。有的人吃五，这吃五是我不吃饭都可以啊，过了中午了，或是到了晚上了，我们吃点水果，这水果不吃饭喽，我们吃点牛奶，牛奶也不吃饭喽，实际上呢，那个五我也能吃，我就，那个台湾不是有个水果和尚吗？大方不是水果的，这个。真正吃午的过了午以后只准喝开水啊，这水是能喝的啊，就是这个啊，就离求欲过啊，求欲过，离求欲过嘛，就是这是个抖嗦啊，抖嗦那个过嘛啊，要把它抖嗦掉。第七粪扫仪，离好仪过。粪扫仪就是人家不要的啊，把它洗干净啊， 做这个衣服，这个粪扫衣，把穿好衣服，在搞门市啊，过去老黄人在的时候也有规矩，叫你不要耐身，包括穿的衣服，你要是穿一个好衣服，新鲜衣服，自己就欢喜啊，耐护，说是要坐下来了，先要看看坐这个凳子有灰没得灰，干净不干净，不然的话，把我这衣服又弄脏了，所以那个时候老黄说是，你要是做了一件新衣服，新衣服先也不能够补丁补起来，理好衣服，这个抖擞啊，不争起贪心，还好，搞么事呢？也有几位师傅呢，都是，这个纳衣，根据目前，大众共同生活，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破了要补，脏了要洗，那搞么事呢？现在不提倡说是一定把那个衣服怎么样子，因为这开放寺庙，我们也要这个，佛法在世间嘛，我们还要跟人世间要和平共处，要令人家生恭敬，不能够令人家生讥嫌，有的人，你这个衣服穿的这乌七八糟的，这个不行啊，过去老修行，搞不是老修行，特别是在冬天，冬天这穿这个棉衣又懒，又不耐干净，吃了饭以后他也不开这么手，那么一码子啊，一个冬天过下来呀，这个棉衣服干的话，那就一片就放光都是油，油漆油垢一样，那个呢，譬如说你自己住山住洞啊，那个问题不大啊。现在大家共同生活呢，就注意了，佛在世的时候也不是叫我们不卫生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教养殖，现在嘛不教养殖了。印度现在还教养殖，那比我们这个用牙刷牙用这个牙膏啊，都效果都好啊。我也教过那个东西，过去我们都教这个东西，过去搞木寺也教这个东西呢，就杨柳枝，不老的，不嫩的，能够嚼的，能够刷牙的，那个嚼出来以后特别清爽，那牙齿也不生毛病。那么现在不教养殖就方便了，用牙刷，你牙齿也有刷上的，不然呢走在人面前的那个臭烘烘的也不行了，懂了？底下呢是但三衣里增减过，三衣不能理身的，出家人的三衣不能理身，在家的居士那个衣呢，是要理身的。九者种间住，这讲住处，住在什么地方呢？晚上睡觉在什么地方呢？种间就是这个坟墓当中，那也是住道因缘呐，立长祷记，不要说我这个人不会死的，死了照样死，死了都埋到那个种间。就是埋那个埋粉葬粉的地方，使者树下坐，一个种间坐，一个树下坐，树下坐离部位故，第十一者呢陆地坐离檀树故，第十二者但坐不卧， 离烦恼罪过，人这个舍身跟我们这个凡夫这个心呢是有连带关系的。你说是这个行道参禅，不是行住坐卧都好用功，究竟行住坐卧还是行好用功，还是坐好用功，还是卧好用功啊？卧，漏斗大师讲的，尘赖不关心，常尘两脚卧。如果你要能够也没得嗔心的，也没得贪心的，这两个心要没有了，那你可以睡觉啊，睡觉也可以一样做，一个常尘两脚卧。如果我们还有嗔心有贪心，你看看最初发心的规范自己还是坐在这个地方啊，以坐为宜，说但坐不卧。但坐嘛，这个身体端正啊，你看佛菩萨都是坐的啊。你烦恼，什么叫烦恼呢？烦恼就是睡眠也是个烦恼，你这个烦恼对。这个十二头陀，摩诃迦摄，大迦摄尊者呢是头陀第一的。说十大弟子，舍智连通说富诺，虚空简论迦头陀。迦头陀呢就是大迦摄，是头陀第一，头陀就是苦恨第一。你看这个人，他没有房子，哪有床啊？没有的。三衣啊，过午不食，有的时候我们在中间住，有的时候我们在树下坐，常坐不卧啊。而且大迦摄他不是一天这个样子，一辈子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佛的法，释迦牟尼佛呢，这个涅槃以后呢，把这个法就附在大迦摄。大迦摄是佛嘱咐的四位大乌罗汉常住世间受人天供养的一个大迦摄。大迦摄现在什么地方？他没有入涅槃呐，他在那个鸡足山，捧着佛释迦牟尼佛的金缕袈裟，等待弥勒菩萨出世啊，在这人间。一个卢后罗，还有一个宾陀罗尊者，一共四位大乌罗汉常住世间的啊，做人天福田。人间的福田呢，到哪儿去种呢？都在这个福宝僧宝身上种的。如果世间没有圣人呢，就我们就更苦了。五是住法，五是事法，二取见邪见，这个五力识，那个外道，说是他外道也有天眼呐，他看到人家那个狗死了升天了，狗能升天呢？狗吃屎的，他就求吃屎，外道这借取见，说是看着那个牛它死了也升天了，哎呀，牛升天了，牛会升天了，我就学牛吧，将来我也升天，就吃草啊，就外道他以此为戒取戒，这叫做这个叫做这个叫什么东西，这个叫戒取戒啊，以其为是就见取戒，如是提当即是邪见啊，这个身边戒见邪五力使，贪嗔痴慢疑这个五顿使，识者是识也，就是知识啊，比如说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这个是无论是无历史呢，叫你数生死你就非去不行啊。历三界四谛，即是八识，八识名谛谛，三界有四谛，欲界舍界无舍界都有生了，不都有苦寂灭道四谛，八十八十，这个八十八十啊，我就用这么个这个教乘法术里这么几句话呀， 除下尽一切，寂灭各除三，倒替除二见，上二不省嗔，你们去算啊，那就是八十八十。若起若是起事中，四倒详似详叙，复故未尝，时意未落，动转所作，复故为我，薄皮复故为净，是四复，无四倒，勤者二乐，神二善，修四定，根立脚道，是为道替。啊，于其事中不计我，这个底下呢多呢啊，我们还是这个向下文长的啊，那明天再讲。